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听了两首现象级歌手的作品，毛不易的消愁，还有之前赵雷的十九岁，他们都是通过选秀比赛被大家所熟知的。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无处不见小人物的心声。我觉得民谣歌手的词之所以打动人，除了真实优秀的文字表达，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能够将小人物的关怀和悲悯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很接地气，很有共鸣。下面我们听到民谣歌手阿健的《去纽约》。阿健说呢，去年自己过得非常的艰难，用一场旅行和一首歌来自我疗伤。 我想带着亲爱的你去纽约，住华盛顿的广场，住在里边，和过去的朋友自己今年或许再也不得见。你在某个咖啡馆端咖啡，我为某个电影写音乐，这不多日子清苦而简单。 广场转圈。 上。像岁月里的墨色，我怎么看不清？欲望像开动了的过山车，你更爱哪一刻？他们说无常的命运啊，你得怎么才能抓住他的喉咙？他们说匆忙的生活啊，你得怎么拼命奔跑才能不迟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口袋里有两片硬币，嘎啦嘎啦的响，你心里有两个人，你夹着另外一个。往事像岁月里的墨色，我怎么看不清？欲望像开动了的过山车，你更爱哪一刻？他们说无常的命运啊，你得怎么才能抓住他的喉咙？他们说匆忙的生活啊，你得怎么拼命奔跑才能不迟到？他们说无常的命运啊，你得怎么才能抓住他的喉咙？他们说匆忙的生活啊，你得怎么拼命奔跑才能不迟到？ 没头没脑，来自民谣歌手赵照在去年推出的同名专辑。赵照和刚才提到的赵雷、阿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赵雷呢是他的爱徒，阿健呢是他住在胡同里时的室友。多年的坚持让那一波的民谣人如今在歌坛很多都找到了一席之地啊。民谣歌手呢很少有炫技派，简单质朴，人歌合一是他们追求的极高的统一度啊，让民谣总能够走进内心的世界。在放大招的歌手舞台上面，汪峰以这首歌来了一次回忆杀。我们来听他翻唱刘浩林的儿时。稍后我为大家安排的是刘浩林最新的单曲白鸟。 铁道把赤脚坠暗下，玻璃珠铁和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脚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栏挂一心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呢？放学路打闹嘻嘻哈，天更见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点点长大。天梦中大白兔年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绿色简笔画，我们就一点点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长板凳搭起一个家。 是坦白心墙，而是躺在电梯沙发，五点半大风遮度过，满分后那辆星夜下，萤火除非风伴月下，他燃料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点点长大，记忆里有句不停下，缠绵就慢慢了暑假，新学的就该剪头发，我们就一点点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了诗不敢递给他，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的是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点点长大，亲自在空气中树下，白衬衫黄昏木吉他，脸上不经事的脸颊，有些事不敢递给， 向前方卷曲的云说告别，你像年轻时只为我写信的人，树叶混迹在游动的鱼群，你问我将要随河流飘到哪里去，也没有汽笛声，没有匆匆路人摇晃数年，向前方卷曲的云说告别，你像年轻时曾为我写信的人，原稿纸上的字变成那世事的叹息，这番的故人何处栖息一场，冬天的白鸟啊，起到他去温暖的地方，那让我挂念的人再见时会不陌生，冬天的白鸟，

谈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 这首歌我超级喜欢听啊，老狼任素汐的《我要你》。1994年，一张名为《校园民谣》的合集，开创了内地流行音乐的一股新的风潮。日后的内地民谣的中坚力量，老狼、玉东、沈庆都出现在这张专辑当中。而像老狼这样依然活跃歌坛的那一代民谣歌手，现在越来越少了。从青涩到功成名就，很多歌手都以回望的方式找回初心。韩红的《一时间》就是这样的作品。没有风格上的华丽，没有唱功上的炫技，以民谣的简单质朴写人到中年的人生感悟。 一时间我忘了黑夜还是白天，我忘了亲人朋友还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四十岁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茅草屋租不易，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

树的音乐也有民谣的纯粹和简洁，像他的这张专辑的标题曲《猎户星座》便让人联想起他曾经的那些花儿、且听风吟等等。朴树呢，背着吉他闯入音乐圈子是90年代末，一面民谣潮的余温尚存，另外一面 R&B、Hip Hop 啊这种大势开始压进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身为创作者的高晓松似乎是那一波民谣从业者最为活跃的人之一。后来他力邀了钱磊、隐约，组建了高家班。那下面这首歌呢，就是他压箱底儿的好几年，找到不同歌手来唱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终于交给周深来诠释的一首歌，叫《你》。虽然编曲非常的古典，但是字里行间流露上世纪90年代民谣的风骨。稍后呢，还有同样高家班创作，周深一缕执念。 你寻寻觅觅，你穿越岛屿，那人们叫你造物的奇迹。你是的水流原来多骄傲，可漂泊如水藻，再不敢祈祷。在乌云的背后低飞，在晴天的港口沉睡，你若无其事的忏悔，一直到天黑。他们 醒来，一见夕阳零落的